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美玉流芳，臭名一屁，千千万万书中记，张三李四是何人，一堆符号 A 加 B， 倘若当初名非此字，流传又或生奇异，问他是谁假复谁真，骨灰也自难为继。这首词呢，是启功写的《踏沙行》三首当中的第二首。这个上回书呢，咱们介绍了第一首，他说这个人生啊，时间是有限的。那么这首呢，是继续上首的啊，那个诗意接着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本来就时间有限，您就别争名夺利了，美玉流芳，臭名一屁，不管您呢是流芳千载还是遗臭万年，千千万万书中记啊，记的那个书上了，给您载入史册了，张三李四是何人，一堆符号 A 加 B， 这人的名字不过就是 AABB 代号而已。那倘若当初名非此字，流传又或生奇异，说当初啊，您不起这名字，或者是呢这名字搞错了啊，流传下来，那么对您呢这个褒贬也好，什么也好，对您自己呀、啊、你死了你就不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哎，管他谁假谁真呢，烧成灰了，骨灰也自难为继，那就甭记录了，哎，就这样就完了。什么好啊坏呀、啊、据启功先生这首词呢，他的意思呢都无所谓。那么在这个他的第三首当中啊，还有这样的论点。那么后文书呢，咱们还有所涉及。今天呢，我接着给您说这段《启功传》。上回书呢，咱们说到启功拜贾新民先生为师。哎，这个贾新民是文人，学问广博，能写绘画，所以这个书画史和书画鉴定，那是贾新民先生的强项。那么启功呢，他跟贾先生的得到的最大的教益和影响的主要也是在书画鉴定方面。那会儿贾新民呢经常带着启功啊去这个故宫看这个书画藏品。平常去这故宫啊，门票啊1块钱。那时候1块钱太便宜了。啊，便宜。那会儿这1块钱跟现在这1块钱可不一样。那会儿2块钱买一袋洋面，您算的这1块钱，那对一般人来说呀， 不是小数目了。但是每个月的头三天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实行了优惠价，这门票啊3毛钱，而且这三天呢是换展品的日子，哎，大量的这个展品呢都要撤下来换新的，只有那些上等的展品呢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而有些精品呢，你比如说，哎，这个董其昌提的范仲立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这会啊保留啊相对来讲啊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启功对这类作品的印象呢，也就最深。那么两个人呢，都盼着这三天。这三天看完了，分手的时候呢，就总是说，哎，下月咱们到时候见，下月什么时候啊，就这头三天一二三号见。那每看展览，贾希民先生必要给启功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比如说啊，远山远水怎么画，这就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呢，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朝人画的山水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些知识呢和眼力啊，这是非常抽象的，您只靠看书啊那是学不会。哎，您听我这么给您说啊，您也不明白，这非得有真正的行家当面的指点。有一回呢，启功啊看一张啊米元璋的补黄帖，是非常的欣赏。可是贾希民先生呢在旁边告诉启功，这张米元璋的补黄帖呀是假的。启功当时啊就觉得很奇怪，心里的想，这不是写的挺好的吗？可是啊，随着启功后来见这个米元璋的字呢见得越来越多啊，而且看了很多米元璋真迹的这个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补黄帖，才觉得他呀真的是不行。又比如呢，他瞧见这个董其昌的画，他也不理解，明明呢是董其昌的落款，可是上面呢有吴荣光的题跋，比如像这个秋兴八景，哎，这样的画，这里边呢还有好多毛病，因为画面这个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啊，有的那构图的混乱，这一条河呀，这半呢是由左呢向右流，那半呢又由这个右啊向左流，还有的那画面干脆就很潦草，甚至呢只画了半截儿。所以一开始啊，启功认为这都是假的，或者呢，就是有画手啊给代笔，不是特别高明。那么贾希民先生就告诉启功，这也并不完全是假的，这是属于文人啊那种随意而为的，哎，大爷高乐的这么一种作品。这个画家呢也常有啊不顾画里信手涂抹之作，特别是这文人画没有什么画理可讲，哎，有些画呢可能是自己啊起手的时候，哎，画几笔，然后呢让其他画手啊代为添补，所以这个画风呢不太统一，因此呢不能把这路画一概的视为赝品。就是贾希民的这些教诲啊，对启功，哎，他对这个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这个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这样的作品都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候启功啊一个人到这个故宫呢去看展览，他呢 哎，就希望能够遇上一些懂行的老先生。在他们议论的时候呢，这启功就凑上去，就听他们说什么，不失时机的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就是三言两语，但是呢，都极有针对性，使这个启功啊是受益匪浅。那么随着这个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启功呢，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比如说郭熙的这个早春图啊，有这个章也有题款，画法技巧呢纯属于宋人的风格，那么非常难得，这个无疑就是真品。可是范仲立呢，他的那个西山行旅图呢，这个画面上啊有树，树丛里边有范宽两个字，就凭这两个字，启功就断定它是赝品。因为什么呢？这个郭若虚啊，有那么一本书叫《图画见闻志》，它里边写着，说这个范宽呢，名中正，字中立，哎，华原人。那么呢，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就是说这个范宽呐，他叫范中正，哎，范中正字中立。那为什么还管他叫范宽呢？就是因为他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就是当时的人给他起的外号叫范宽，形容他的度量大，不斤斤计较，是这么个人。那您琢磨琢磨，这个人画画，范仲立画画能把自己外号当落款写的这画的吗？啊，启功就说呀，说比如说有人给我起外号，我叫马虎，我能给自己画的画上落款落骑马虎吗？那不像话。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呢，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这落款居然就是陈范宽画。启功说这就更没谱了，陈呢就是给皇上画的画，那么呢，谁敢在皇上面前落款落自己的外号啊？所以说呢，就根据这个范宽这俩字，他就能断定这是后人伪造的赝品。那么这些个观点呢，啊，虽然不都是贾希民老师啊亲口传授的，但是呢，和他平时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那是分不开的。这个贾老师呢，和这个吴敬亭吴老师呢，关系还特别好。贾希民有一块啊很珍贵的墓，就送给了这个吴敬亭先生。那么吴敬亭呢，把他的一幅类似啊粗笔的这么一个王石谷的画回赠给了贾希民。贾老师呢就把它挂在这个屋里头。哎，启功呢还呢上这个贾老师家去呢借过这幅画，哎，借着家里来临摹。那么当初啊，启功虽然拜了贾希民学画，但是心里边呢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敬亭老师这派的画。那么他就把自己喜欢吴敬亭的画，想跟他学画的这个意思啊，跟贾希民说了。贾希民怎么样呢？那是非常的大度，不仅没不乐意，而且在一次聚会上啊，就主动的把启功介绍给了吴敬亭了，还拜托吴老师好好的带启功，好好教他。那么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在别人的门下，这种度量啊，这种胸襟，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般人确实做不到。 您比如说您跟我啊学了评书了，结果呢又跟别人学评书去了，那可能我心里呢多多少少的就有点别扭了，就这意思。但人家贾希民不这样。那么这个吴敬亭老师呢，咱们说了他这内行话啊，那确实非常高明。他研究啊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那个技法，他从这画里边都能给研究透了。比如说王元祺、王石谷他们这画是怎么下笔的，这吴敬亭呢可以当场表演，随手啊瞪过这么一张纸来，这儿画几笔，那儿画几笔。你看今天我给你们画这山石树木，咱们按这个王元祺的画，这大伙一看就是王元祺那风格。那我再画几笔，这后边我按王石谷的这个味道画，大伙一瞧这就是王石谷。那么他还能够表现出很多其他画家的特点，甚至于说他用笔的习惯他都能研究出来。那这等于就是把画里的基本构成全都解剖透了，有点像这个现代科学啊讲究实证的这么个意思。所以启功说吴敬亭先生那是内行当中的内行。那么他跟这个吴敬亭学画呢，就提高了用笔技法的能力，这对于日后啊书画鉴定那也有很深远的影响。你琢磨你跟这个贾老师你看的很多了，现在你跟这个吴老师学呢，又懂了这个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了，这就等于掌握了诀窍了。那么再看这画，你看这画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不符合那个画家的习惯，那就从而能定出真伪来了。那么他跟这个吴敬亭老师学画呢，仍然是从这个临摹开始。这个有一回啊，他就借这个吴老师送给贾希民先生的那张画来临。临摹了半天，最后啊房子里那个人物啊没地方搁了，安排不下去了，那没办法。最后只能不画了，就给删去了。启功的母亲呢就看这两幅画，这两幅画呢画的虽然差不多，人那真画里头啊有人啊有人物啊，这启功临的这幅画里头啊没有人物。老太太呀是一语双关，说您这画临的呀丢人。这老太太说话也有意思。还有这么一档子事情，这个吴敬亭先生啊有这么一个弟子姓周，是无锡的，这就是启功的师哥。有一回呢有人告诉这个吴敬亭先生啊，地安门的贫谷斋那儿还卖一张啊普心鱼他们家藏的一幅画。这幅画是什么呢？这幅画是沈世充的《桃源图》。这个画是人家普心鱼家里边家藏的画，现在拿出来呢在平谷斋这卖。可是吴敬亭先生去呢，他不是买，他是借。他借这画干嘛呢？就为了给这个无锡的周师哥呀给他临摹。这个亲自指导，但是这周师哥画的这幅画呢临的呢也是似像似不像。临完之后呢就把这原作呀又还给了平谷斋了。那么这个启功呢就和这个曹七先生就说了，曹七是谁呀？这个因为后文书啊咱们还要专门介绍这位曹七先生，所以呢这儿咱们先不表，您就知道有这么一位曹七先生就行了。 这曹七先生有钱，启功跟他说了之后呢，曹七就上这平谷斋啊，花300块钱，哎，把他给买下来了。那么拿着这个桃源图回来干嘛呢？他是给他太太买的，因为曹七先生的太太会画画。但是呢，这个曹七奶奶呢，他岁数大了，他就不画了。曹七先生就跟启功说，说这么着，你呢，临一张，哎，临一张可是临一张，落我媳妇的名字，落曹七奶奶的名字，就算是呢我太太临的。哎，所以呀，这个启功呢就临了一张这个沈世充的桃源图，可提的呢是曹七先生夫人的名字。后来这幅画的下落呢不明，不知道落到谁手里头了。启功自己呢在卷上啊又临了这么一张，哎，他临完之后就拿去给这个吴敬亭先生看。吴敬亭先生看完之后啊很高兴，还夸启功说画得好，这是啊他写心啊画出来的。后来呢，徐彦孙啊要办一个画展，就准备啊把启功临的这张啊和无锡的那位周师哥临的那张呢都拿去参展，并且呀把启功临的这张啊给摆着头来了。这下吴敬亭先生不乐意了，不高兴了，甚至因为这个事儿啊跟徐彦孙先生啊吵起来了。启功啊一瞧，你说这怎么办呢？虽然呢他愿意把自己的画呢摆在前面，但是他一琢磨呀，这周师哥比他大5岁，而且是先和吴敬亭先生学画，这幅画呢又得到过吴先生的指导，哎，所以他跟啊这徐彦孙先生就说了，说还是把周先生的那个画放在前面吧，哎，这里边有我们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啊才就此平息。那可见呢，作为老师还是比较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那么启功这个周师哥呢，最初呢他善画炉堂，所以他自称啊叫做周炉堂，哎，后来呢又画葡萄。那么他呢见着人呢就跟人家说，说呢你们以后都管我呀叫周葡萄，他这葡萄确实好，有一张呢还作为这个礼品呢赠送给了美国总统了。有一回啊在聚会上，这个启功呢就跟大伙儿开玩笑，说这个周师哥呀画炉堂啊画葡萄画得好，那么呢让人家呢都管他叫周炉堂周葡萄，以后我呀专画山药，你们呢就管我叫启山药。这当场的人呢是都哈哈大笑。这个周先生呢90岁的时候呢，他们家里人呢要给他办个画展，这个周夫人呢就来找这个启功，启功啊就写了4首诗，后来这个4首诗呢还收到了启功的诗集里边。可是当时呢在这个展览会上啊这个诗并没有拿出来，因为周家的人呢认为启功这首诗啊可能啊有点刺儿，哎，这个其他的吴敬亭门下的这些师兄弟有的人呢对这位周师哥啊可能有点不满，就不愿意啊多跟他往来。那么呢是不是启功这诗呢也有刺儿呢？所以就没挂。

你